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唉，好熱啊！ 阿哥你翻嚟啦！ 哇，你都好炭喎，开住冷气搞紧咩啊？ 睇紧台长讲神秘嘢咯。 嗱，开冷气咧就要俾电费，听 my radio 咧就要俾月费，你俾咗月费未先？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学院将于今年7月1号摆设街站，大站位置为铜锣湾地铁站 E 出口旁纪利佐治街，湾仔鹅颈桥消防局对面，湾仔循道卫理堂，而其他街站位置为天后兴发街入口、维园铜锣湾入口喷水池、铜锣湾轩尼诗道希慎广场、铜锣湾轩尼诗道集成中心以及铜锣湾伊园街。到时将会推出最新款的五区公投全民制憲短袖 T 恤，售价为150元正，将会在七一街站抢先发售，数量有限，有卖趁手，记得来啊！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第二節大香港早晨啊！咁今朝咧就因為忙啊，唔係我哋忙啊，被訪者忙啊，咁就係中大學生會會長啊周樹峰咁樣，咁啊接佢入嚟，咁就講翻尋日嘅圍堵嘅事件嘅咁樣，入咗嚟未啊佢？好，早晨。周樹峰， 早晨， 喂，早晨，因為之後你都馬不停蹄接受其他訪問嘅，咁今日就壓你十零分鐘時間嚟講一講先。 嗱，搭緊港鐵啊， 搭緊港鐵咁樣壞，如果佢而家壞咗，就可以傾耐啲啦。我哋咁樣，唔好焗死你啊！喂，嗱，尋日有個圍堵嘅事件，咁我睇翻即係報章嘅說法咧，就呢次嘅行動，你哋就係即係一早計劃好嘅，係咪啊？ 系啊， 咁我見到咧就話即係諗住就係遞請願信俾阿沈祖堯啦咁樣。咁我想問，即係你或者都解釋翻件事咧，點原本應該係遞請願信啦，有一啲嘅訴求啦，點樣會將佢變成即係咩原因或者有啲咩元素將佢變成咗尋日有一啲嘅肢體衝突咁樣咧？ 基本上我哋尋日就即係遞信係一個正面表達訴求啦。咁但係就因為其實都已經領過中大好多次嘅，即係佢哋接完信啊，或者係喺各類唔同嘅諮詢會啊，或者見面，就咁即係話，我聽到你訴求啦，咁樣我會反應啦，咁就算，即係領過太多次嘅，咁所以琴日嘅行動咧，就喺呢個遞信表達訴求之後咧，就即刻就係即係叫做係包圍啦，兩位嘅校長同埋主席咁樣咧，咁就要求我哋當場咧係答應咗我哋嘅訴求先，咁先至咧係再入去開會。咁另外一邊就係我哋都有人係去即係叫做到達嗰個會議嘅會場嗰度啦，即係直情個會議室出面啦，咁就防止就係好似話港大上次咁樣，就係啲人即係走鬼曬去啦，咁就直情留咗個會就算咁樣。即係之前我唔記得同你講，就好似領大又發生過咁樣嘅情況。咁所以就係咁樣嘅部署啦。咁一方面就係留低佢兩位，即係要佢哋兩位，即係應承咗我哋訴求先啦。咁另外一方面就係、即係到達會議室外邊咧，就係唔好俾佢哋就咁著草咧留佢入算咁樣。 咁但係點樣演變成即係你咁係當時嗰個衝突係發生喺你唔俾佢哋入去開會嘅時候啊，定係入咗去開會之後因為唔俾你留喺度啊，嗰時候發生咧？ 嗰、那個即係肢體碰撞咧，就係喺呢一個我哋啱啱即係圍住兩位咧，即係主席同埋校長之後咧，咁我嘅我 嘅莊園咧，同埋即係唔少支援嘅人咧，咁就係嘗試即係突破大門咧，就去到會議室出邊嘅時候咧，就發生嘅呢個衝突。咁啊，好不幸，即係雖然雙方我都相信係冇惡意咧，但係即係我就有莊園就係俾人即係強行咁樣箍頸啦，差啲窒息啦。咁亦都有即係保安喺事件當中嘅聽聞，我都唔知係咪真咧。咁啊，聽聞係俾自己有批到嘅，批到爆缸咁樣。咁啊，即係有咁樣嘅叫做受傷嘅事件，咁我相信大家都唔想。咁但係即係都要大家體諒，就係抗爭行動當中或多或少都會有咁樣嘅意外發生。 係 ，OK， 咁就即係有個肢體衝突嘅事件啦，咁樣。咁 我想問阿周同學咧，你本身其實就唔俾你哋入去噶嘛，咁擾攘咗好耐先俾你哋入去開會噶嘛。 係啊，係啊。 咁我但係開會就開咗一個好短嘅時間，我想問下，其實喺會議，即係你哋入到去會議期間，其實做咗啲咩咧？實在。 首先我就同即係我作為學生會長啦，咁啊同另外一位即係教務會學生代表啊，好好明咧，咁啊一入咗去啦，咁啊基本上就即係一開始就係好簡單咁樣，就係表達翻我哋訴求同我哋理據啦，點解一定要設立一個即係叫做 task force， 同埋一定要檢討收緊面世啊。咁到後屘就係即係阿梁大鵬咁同埋其他幾位咁啊開始不斷咁樣即係嘗試即係偷換概念，就話即係。即係諮詢會或者咁開個會咁俾大家發表下意見咧，咁其實已經算係叫做檢討咗啦咁樣。咁我同阿孔浩明啊，咁當然就係喺度即係孖叉佢哋啦咁樣。咁最尾就一個叫做即係折衷啲嘅 compromise 嘅方案，就係即係傾到話以一個籌備委員會咁樣啦，籌備個 seminar 出嚟。咁有 seminar 之後嘅報告咧，就要上呈校董會，再由校董會提交俾政府。咁即係即係坦白講，就呢個就唔係我哋即係一開始最本初嗰個訴求，因為我哋始終本初嘅訴求咧，要成立一個專業嘅即係 reviewing 嘅專責小組。咁但係即係我都考慮到就係話校董會都應承過，呢個seminar 咧將會係有邀請咧外國有相關經驗嘅。即係都有類似第三級畢業制嘅，有政府官員係作為大學校監嘅制度底下嘅院校嘅呢一個管治階層啦，同埋其他專業人士咧，啊嚟到呢個 seminar 嗰度係分享佢哋專業意見。咁同時都係即係呢個 seminar 係會開放予全體師生啦。咁然之後佢嘅報告都係摘錄曬，即係當日所有嘅觀點。咁即係我哋聽，即係喺諗過之後咧，亦都衡量個現場形勢，咁就覺得呢個方案。都雖然就唔係最原本啦，咁但係都可以暫時接受。咁所以即使係即係都要同各位嚟到抗爭嘅支持者就講聲對唔住啦，即係我哋即係接近張伯嘅行動者咧，都冇辦法就係即係好圓滿咁樣係爭取到我哋所有訴求。咁但係我都相信咧，即係當時係一個叫做非常好嘅接衝方案嘅時候。 而家個研討會咧有冇話幾時會舉行嘅？其實？ 依家嚟嘅，其實嗰年籌備委員會咧，即係佢 organising 咁一啲課 ，organising 嘅十一年啦，其實都係未即係傾掂個組織。咁啊，當然就係喺將來接近嘅日子咧，其實我琴晚都已經開始幫緊，即係籌備委員會嘅組成咧，同埋佢工作，我哋都係密切跟進咁樣。 O、okay, K， 即係佢而家就仲係搞緊個籌備委員會，之後先知道幾時進行個研討會。 係啦，係啦。 而個研討會睇嚟係一次性嘅啫。 這個呢就我相信都是的，咁但係就即係中大校方就都即係佢都甩頭盔啦，咁即係將咁反正係講咗，亦都有落會議記錄咁樣信住佢先啦。佢就話即係個 seminar 出到嚟嘅報告係即係非常之有爭議性，或者係嗰個 opinion 係好 strong 嘅話咧，佢哋就會再考慮咧係再開一個專責小組咧，係真係即係回應翻我哋。回到我哋最初嘅訴求咧，就係開翻個專責小組咧，咁啊再深入跟進嘅啫。 哦，咁樣，咁即係意思係其實即係你哋要召喚更多嘅同學去呢個研討會嘅咯。 哦，呢個必然係啊！我相信即係每一啲任何嘅行動，我哋都希望係多啲同學去支持我哋啦。 嚇，咁但係而家個即係你頭先提及過，佢哋會有個研討會有個報告啦。 係。 咁其實。即係我唔係好明白嘅，因為你本身個研討會即係以我所理解，通常大家傾完咁就算嘅啦。咁而家佢個報告其實實質嘅作用喺邊度嘅咧？ 個報告嘅作用即係一嚟就係即係點樣講咧？ 即係從個道理上講咧，就係即係匯總翻唔同持份者嘅意見啦，同時就係摘錄，即係同時咧匯總埋呢個專業嘅意見，咁樣作為一個即係檢討特首候選人制嘅一個參考咁樣。咁但係即係實際上政治嘅意義就係作為一個校董會嘅即係取態啦，同埋即係代表著即係中大嘅持份者嘅聲音咧，就是、正式透過中大校董會嘅渠道咧，向政府施壓咁樣。 明白明白。 嗯，喂，咁嗱，呢、這個其實尋日你喺幫咪訪問都講過啦，即係呢個唔係淨係呢一間院校問題啦，香港同埋成個學界嘅事情咁樣啦，所以尋日其實唔單止你喺度啦，即係港大嘅學生會會長咧，即係受花生台直指吹捧嘅孫曉南啊，咁啊四五又喺度啊，浸大嘅同學啊，嶺大嘅學生會嗰邊啊，都有人到場咁樣啦，咁啊當然下次研討會會繼續吹，而家有冇定到日？ 冇啊！而家系搞紧个筹备委员会，未确定个研讨会几时 开佢拖啦咁样。喂，咁我想问咧，其他院校嗱，当然亦都会有相同嘅诉求啦。其他院校嘅行动啊，或者个准备啊，大致有冇啲咩可以透露下 咧？哇！呢个你真系问翻其他院校啦。 但系都即起码以你嘅认知，或者可能你哋倾偈都知道，即系会积极筹备，即系可能都会去有类似嘅行动噶啦。即系如果有会开啊，咁样系咪啊？ 嗱，呢個就真係問翻即係佢哋啦。啊，一個唔小心我講咗咁，即係佢哋又唔想講嘅，咁就 又鬧咧， 唔係幾好。 但係會唔會？ 嗱，我哋啊，即係冇大台啊嘛，我哋尊重各自嘅自主嘅。 係問啦， 但係你哋各院校會唔會聯合嚟再搞咧？即係下一次嘅時候。 我相信即係 regarding 特首咁必然，但係我哋必然就係喺未來都一定會聯合抗爭啦。咁啊，而其他嘅議題咧，即係幫到嘅話咧，我相信都冇即係唔幫嘅道理啦。 是咁其实我想睇下即你其实都头先有提到你话係开你哋入去开会搞咗好耐先俾你哋入去开会，咁佢哋一开始嗰个态度都可以话恶劣啦，即係想撒走你哋各样啦。咁其实而家你都讲表达咗话哦，今次其实对于个研讨会嘅最终一个结果其实都唔满意嘅咁样。咁其实你怕唔怕话佢一路咁样拖呢，但譬如你拖到研讨会好啦，跟住最终俾你搞到一个专责小组，但係都系一种咁嘅拖住嘅做法呢。 拖延 吓。 係咪即係你问我系咪都认为佢哋拖延？ 是啊，即係你會唔會覺得怕佢哋即係中校方咁樣，佢哋係不斷使用呢啲咁樣喺度拖延嘅做法去？ 我呢個絕對冇辦法否認佢哋絕對用緊一個拖延嘅戰術啦。咁即係一開始其實即係我哋都話廢除特首金邊底呢個訴求，亦都唔係我哋第一日提出咧。佢就去年就去屆學生會咧，其實已經不斷咁樣重複咁樣係向校方施壓，就要求佢就住廢除特首金邊底表態。咁亦都係即係因為佢一直拖啦，拖到話即係新主席梁乃彭上任都好咧。梁乃彭都唔肯應承我哋係喺校董會上面去討論呢件事，咁你見到翻嚟就琴日嘅會議議程裏面，其實本來都係直情連討論特首咁樣都冇嘅，即係我哋係即係經過行動之後，佢哋都應承。咁應該就話佢今時今日繼續拖咧，呢個必然嘅，即係佢所謂話即係唔肯用專責小組呢個名啦，打死都唔肯用啦，就即係一定要用 seminar 呢個名，其實或多或少都係存在住一個即係拖延嘅戰術考量咁樣。咁當然即係明知佢拖，咁其實我哋能夠做到咧，就喺未來日子咧就不斷施壓咧，就保證佢冇即係再玩嘢而死咁樣咯。 嗯嗯，我想問一個基本少少問題，真係唔好意思。而家就即係有個即係校監必然制喺度咯。我想問，如果要取消或者去修訂咧，其實喺成個法規上面要經過啲咩程序？係要學生公投啊，定係佢哋教校董會佢哋投票可以？ 特首咁樣唔係就作為呢個大學條例裏面嘅即係法律咁咧寫低咗，咁所以就係話咧成件事就係立法層面嘅事啦。咁基本上咧，我哋都講好多次就係一兩方法咧，就同其他立法都一樣嘅。一就係政府自己捧個法案出嚟，第二咧就係即係立法會議員咧自己提私人條例草案咁。咁基本上就係得呢兩個方向嘅啫。咁當然啦，即係。喺即係總理就經常都用呢個理由就話：喂，我哋冇權嘅喎，你一定要政府提出或者議員提出嘅喎。咁就推搪就話佢哋冇呢個責任去睇特首班邊底啦。咁但係我哋都覺得即係你中大黨會作為中大管治機構，你嘅意見係非常之重要，亦都係有即係決定性嘅權威喺度。咁所以 即係由天馬校董會去即係作出呢個對特首監辯制檢討，其實最好不過。 嗯 ，OK， 咁樣，咁但係如果係個程序係咁，咁佢哋更加其實佢開極會佢都可以冇結冇果嘅喎，如果係咁樣。 哦，即係你要睇下個結果係叫咩咧？即係你話開完個會就能夠即刻推翻條條例，即係我相信就係當然唔係，即係之前即使係稍早前港大嗰方面亦都係提出過話。即係修改大學條例嘅訴求，或者係咁大已經成立咗呢個專責小組，我相信即係任何人都即係唔會天真到以為佢個報告一出咧，就係能夠推翻到係翻翻邊制。咁但係只不過就係因為你始終即係校董會作為大專院校嘅管治機構咧，佢嗰個地位即係可以講得上係成個大學嘅管治一定最高。咁即使佢冇呢個直接權力都好咧，佢嘅表態其實係對政府係一個好大壓力。 哦 ，OK，OK， 咁我哋大致了解到。 搭车上去广播台系。 系啊，系啊，我知道你要上。 听唔听到啊？ 差唔多 啦。喂，唔阻你啦，因为你要去港台继续做访问。如果想密切留意啊周同学咧，你而家听港台 啦。 喂， 咁 喂，多谢你啊， 周会长， 系啊，喂，我继续睇学生主场啦，唯有。好啦， 拜拜。 OK， 剛才訪問的就是中大學生會長周雪峰會長，咁樣咁啊，尋日就同阿四眼嘅就都有個訪問，咁啊，尋晚與政治就已經做咗啦，咁啊有少量嘅衝突啦，其實係啲咩啊？咁樣咁就有 係啲保安柒啫，啲保安真係好撚柒，我唔係一明白，好撚多 接呢啲咁去咁呢個波打死都唔知，打死都唔知。唔係，其實阿周同學都回應得合理，咁你梗抗爭啊，有啲衝突㗎啦，咁推推撞撞㗎啦，整親你預咗㗎啦，咁樣咁大致係咁樣啦。咁喂姐，你已經由中大老練搬到去金鐘都阻唔到㗎啦，因為人係識搭車㗎嘛，咁樣即係不論係搭 Uber 啦，搭優質的士啦，定係搭咩的士都好。 你下次秘密啲咯，唔好俾人 冇得 你又冇得秘密，你 又要邀請埋佢。 唔係頭先阿周樹峰都講咗，佢話。喂，如果唔係佢哋衝走去嘈佢哋，根本佢哋唔會傾嗰個會，又唔會傾呢個議題。你就係要調查佢㗎啦。 咩都犀利嘅呢件事，即係由退聯之後啦，咁樣即係唔係話退聯威力大，即係起碼由嗰件事開始，你見到就係、是有另一股嘅學生嘅聲音走出嚟， 勢力 又係啊係啊，不論係孫曉南啊，定係花生台，定係而家再拉埋一齊周樹峰啊或者其他嘅同學啦，其實佢哋有另一個 bonding 走咗出嚟，跟住其實亦都。都打議題啦，即係咁講啦，打議題喺跟住就喺個校監必然制嗰度做打啦。其實你見到係階段性勝利，你見到係每一步都有個推進喺度、即係喺你會見到你見到佢開始即係校方你唔同嘅院校都有唔同嘅可能係即係就算差極啊，都有呢個研討會啊，定係專責小組啊，咁都開始檢討呢個條例。你對 到學校做啲嘢咯， 好難嘅。我想講呢樣嘢，因為呢你。即係我哋都多次都討論啦。你所謂嘅校監必然制係殖民地嘅產物啦，因為嗰陣其實就係、是、即係慎防共產黨嘅一個系統嚟嘅，即係有你冇你我都動個殖民地嘅官喺度啦，即係其實地方官啫嘛。當年即係你以香港即係你話佢一個最高首長即係港督啦，咁你要擺一個最高嘅首長落去一個院校咗校監，咁你明白大學真係抗爭嘅溫床啦，學生妹又多啦，咁又問關事，咁你喺所以尤其是喺一個孕育緊可能係往後嘅官員啦，即係。点讲啊？即系好老土啲讲，叫社会栋梁啦，咁样或者真系引入紧一班可能系官僚啊、公务员嘅一个系统啦。咁变咗亦都慎防系一啲嘅政治嘅渗透啊，定系点样咧？咁你难免咧就会摆咗一个即系 殖民地时代嘅政策 系啦嘅一个政策喺度。咁你做个监察，或者其实唔系监察，其实佢冇监察嘅，而系必要时佢有一个避而不用嘅权力可以做。好啦，咁但系吓，用你哋嘅说法所讲叫回归咁样，主权移交之后咁样，咁你香港理论上我哋声称叫当家作主啊，港人治港啊咁样，咁呢一个系。 一個殖民地嘅制度嘅一個條例，咁係咪應該去檢視同修訂咧？嗱，你在於一個文字上嘅說法，你梗係講一講得通啦，咁樣。但係咧，咁現有嘅政府就梗係喂有權啊，梗係最好唔好取消啦。咁另一樣嘢就係、是、喂，其實大家都知啦，而家都仲係殖民噶嘛。 而家 但 係 佢轉咗做中共殖民， 即係你見到佢係自己安插自己梁振英自己。 我呢個更離譜咯，呢個更離譜咯，呢個係好衰嘅就係咧，你當有人去檢視緊呢一個係已經係過時嘅制度，其實冇過時，因為而家仲係殖民緊，所以佢哋仍然會咬住唔放嘅。咁但係佢又衰，因為你當你咬住佢有一個不適當嘅權力喺手嘅時候咧，但係永遠個世界就係咁衰嘅。你咬住佢不適當嘅權力咧，其實你醒目嘅話咧，就係、是、你褪後就得噶啦。但係咧，人係總係咁會犯重複嘅錯咧，佢就會加大自己嘅權力嘅。 係咯， 即係當你指出佢呢個權力係不恰當嘅時候咧，其實只要你唔出聲咧，就滿聲發大財嘅，咁咪繼續避而不用，咪 stand by 喺度咯。當你咧指出佢，哇，你有粒核彈喎，咁點啊？咁我就證明俾你睇，我就禁制啦。咁 佢自己即係佢自己自己不斷安插，你變咗好多嗰啲政策，或者你甚至乎講啲乜撚嘢交流新嗰啲嘢啊，你變撚咗你喂，你可能特登俾多啲分定啲大陸生啊，或者嗰啲系啊嗰啲，你會變咗係咁啊！你變咗好多影響咗本地學生嘅利益噶嘛？即係而家你出嚟嘈咧，我覺得譬如你搞專嗰啲咩專責小組也好，搞嗰啲而家中大話搞研討會也好，其實即係好似係唔夠成功咁樣講啦，即係佢自己都會咁講，但係其實。即係可能叫做講衰啲啦，逐步嚟啦。一有啲咁嘅 platform 擺喺度咧，你見撚到嗰啲裏邊啲校董會嗰啲閪樣咧，咁你其他學生先能夠， 你爽啊！ 其他學生先能夠夠嬲啊！而家啲學，而家好多學生係唔撚夠嬲嘅。 其實就係我講嗰樣啫嘛，即係當我指出你係衰嘅時候，佢會顯得你，即係佢會自動 證明俾你睇，佢真係咁衰噶。 佢 fulfill 翻呢件事噶、我係真係咁衰嘅。我要再，因為佢想再打壓多啲，佢就會用多啲佢嘅力量。但係我正正就係指出你嘅力量一個唔公義嘅地方喺邊度。咁當然啦，呢一班學生係你從個結果嚟講係勁啦。即係雖然你仲未有實質成效啫，但係你見到其實係權力嘅一方嘅退讓。 佢系已經一步一步前進緊， 我都睇得幾爽嘅呢件事都，咁同埋起碼你今次呢件事咧都冇乜人冇乜譴責啊！ 但而家個勢頭 大家都慣咗， 好似係 個校董會譴責佢， 好似係阻止唔到佢係咁拖落去，好似諗拖到周樹峰畢業咁樣又換第二個人。 其實我頭先係正想問呢樣嘢，但我唔記得咗幾時畢業啫。 唔 似嘅， 佢個勢係想拖到而家呢一班又即係叫做有力量嘅大學生咁樣，跟住你哋畢咗業就做畢咗業做嘅。 但其實 係 好多 新嚟唔關你事，你冇 mandate 會下一批㗎嘛。 下一個 唔係嚟緊嗰班仲撚狼咯， 係 嚟緊嗰班唔同你講嘅，少打咗先嘅。 我覺得係，我係覺得係㗎，因為你同埋你再 for 思外咧，你試下諗下九月咧立法會咧將會仲黐線嘅呢件事，係大鵬金翅鳥㗎呢樣嘢。不過你又冇辦法，即係你成件事已經係發生咗出嚟，跟住你見到權力嘅一方係做得難睇啊！其實湯姆講得啱啦，你越難睇就會引發到， 因為你見到影嗰啲相，影嗰啲中大嗰啲校董嗰啲相嗰啲閪樣咧，其實就係李國章嗰啲咁嘅面容，就係、是、盧寵茂嗰啲面容嚟㗎，即係覺得屌你班撚樣識塞豆窿，佢識條撚咩？阻鳩住我哋做嘢，我哋嚟開會好撚俾面㗎，你估好撚多錢啊？冇乜錢，冇錢㗎，好撚多。 系啊， 系 啊， 系咪我啲社會賢達？ 系啊， 人哋就屌你老母嚟，你不論一樣阻鳩住曬我哋喺度，即係你啲分零可能亂鳩咁使，或者你哋擺到明政治取態係傾向梁振英，傾向土共，傾向中共，哇！佢哋呢啲全部都唔撚鋸噶嘛，係咪？ 跟住你又之前又發生嗰、那個副校長事件咧，咁樣即係死我唔記得咗名，叫突然間 陳文敏 事件啦，跟住你及後 即係廣大啦， 呢個梗係搞得大啦，但係你仲有其他零星嘅嘢啦，即係邵家臻都係冇人知啦嗰件事，咁啊泰啦。陳雲啦、咁樣，即係一路有呢啲零星嘅嘢出入入發生咧。有時你淨係講一啲條例，你都講到一口泡，你淨係講哇有咩必然制啊咁樣，你咁聽唔明噶嘛？啊，去到實質真係有事件啦。哦，你安插個梁粉喺度，跟住咧就會喐走一啲嘅老師嘅咁樣。咁呢啲清晰易見嘅例子對 對於 大眾嚟， 大眾係 係總之你只要大家當即係睇 TVB 嗰啲溏心風暴咁咧，嗱總之而家就係咧，梁振英就擺自己啲人喺度，跟住就排除異己，咁佢哋就 奸臣 啊，哦，即係郭少雲啊、湯盈盈嗰啲啊嘛。嗰啲奸角啊嘛， 我 follow 唔到 你嗰啲，突然之間跳咗去嗰度。 各有各諗法啦，咁樣係啊，好似話學神唔擺二次啲人落去，咪係嗰啲咯。你總之諗個例子講得明你身邊嘅人啦，只可以繼續拭目以待啦。尋日一場漂亮嘅仗啦，即係我自己咁樣睇咁樣。好，喂，我哋休息一陣，翻嚟講咩㗎？我 西人 翻嚟先講， 翻嚟先講啦， 贏在上有把口度。